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144集。 走马灯。飞扬收购吉利是在李寻37岁这年。不过收购计划最开始的主导者并不是李寻，也不是朱韵，而是飞扬当时的 CEO 黄志飞。说起这个黄志飞，当年华江注资之前，董思阳还在给飞扬搞装修的时候，曾塞给朱韵一个装着简历的 U 盘，里面就有黄志飞。他是飞扬重新步入正轨后第一批被招聘进来的人，给他面试的是张放。他给黄志飞的面试时间非常短，并且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录用他。理由非常简单，这个人身上散发着跟朱韵、李寻一样的气息。黄志飞刚进来时也是程序员，后来慢慢往商务和行政方面转。黄志飞做事谨慎而富有远见，只是性格有些内敛，与董思阳刚好做互补。在两人的配合下，朱韵和李寻可以完全放心地投入研发，而飞扬发展稳定，公司重新起步五年后顺利上市。李思琪六岁那年，李寻和朱韵在外地忙着跟政府谈中小城市的医疗数据联动推广，每天脚不沾地，甚至连李思琪小朋友开学这天都没有出席，还是傅一卓带着苦兮兮的李思琪去了学校。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初步达成协议之后，朱韵跟李寻踏上回城之路。朱韵本来想着回来先去商场给李思琪小朋友买点礼物做赔礼，却被董思阳和黄志飞叫去开会。董思阳特地告诉朱韵，这个会先不要通知李寻。朱韵甚是奇怪，他们没有在公司开会，董思阳将人组织到一家茶馆，假山小食，氛围清幽。朱韵看到除了董思阳和黄志飞以外，侯宁也在，这让他不由严肃起来。侯宁一直在公司信息安全部门负责，因为医疗数据不同于其他，飞扬需要对用户信息做好严密的保护工作。朱韵以为是这方面出了问题。 出什么事了？ 他开门见山问。董思阳好整以暇坐在红木椅里喝着茶说， 不是我们出事。 他示意黄志飞，黄志飞直截了当地对朱韵说， 是这样，侯宁发现吉利公司有人在私卖信息。 朱韵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吉利的名字了，他们与吉利走上了不一样的路。在华江注资飞扬之后，方志敬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专心致志接着搞游戏。在偶尔的几次消息中，朱韵得知吉利的经营状况并不太好，虽然顺利上市，但他们被华江以缺乏自主创新力为由拒绝投资。吉利之前最赚钱的项目那款完美女友也因为政府限令的原因很快被禁了。吉利面临过两次大型改革，最后勉强卖了大部分股票换来新的投资方。 他们私卖什么信息？ 侯宁说， 他们所有的游戏对于手机来说都是深度植入。 朱韵点点头，这对目前的国内厂商来说是很普遍的事，所有公司都想尽可能多地获得用户信息，为了保证装机率无所不用至极。朱韵看着在笔记本上咕咕叨叨的侯宁说， 你怎么知道他们私卖信息？ 我自然有我的方法。 朱韵挑眉， 你还惦记这公司呢？ 侯宁瞪他一眼， 你不惦记当然我们惦记了。 旁边坐着的黄志飞推推眼镜说， 他们私售信息是坐实的事，不过现在渗透装机的游戏太多了，只是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是一个机会。 他看着朱韵，细长的眼睛里金光毕露。 如果你对这家公司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可以一举将它端掉。 什么事？ 黄志飞将一张报纸放到茶桌上，朱韵拿起，是篇入室抢劫强奸的新闻，发生在本市，新闻内容太过惨烈，朱韵看得眉头平皱。他问， 这跟吉利卖信息有关？ 有没有关，我们说了算。 朱韵看他一眼。黄志飞不像董思阳总嬉皮笑脸，他不常笑，气场总是很深。 我跟负责这个案子的人认识，我托他去看了受害者的手机，里面有吉利公司的游戏。现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了，他交代说他的信息是从网上买的。 卖家是谁？ 现在追不到卖家。 他说完身体靠前又道，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卖家。 朱韵明白了他的意思。黄志飞又说， 朱总，我们最近正准备收购一家开发保护用户隐私的浏览器公司，现在的人都很拿自己当回事，人们对于隐私保护的需求越来越高，但都不知从何入手。大家对互联网公司过度摘取用户隐私的事已经忍无可忍了，现在只是缺乏一个爆点。 朱韵端着茶凝神思考， 时候差不多了，我们拿吉利开刀，咬准这件惨案就是他们出卖用户信息导致的，然后再推出我们自己的无痕浏览器，就算不是百分百有效，也能表明公司态度，我们做医疗行业需要用户的信任。 朱韵思索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最后放下茶盏， 好，弄吧，谨慎一点。 方志敬最近再也没找过飞扬麻烦，现在的飞扬实力非比寻常，他躲都还来不及。黄志飞带着人准备了三天时间，然后一股气爆发，以吉利游戏公司私自售卖用户信息导致罪犯登堂入室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吉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方志敬无数次出面对媒体解释，他们已经将那位擅自贩卖信息的员工交给警察处理，并对大众道歉，表明以后公司绝对会严厉管理。朱韵看着方志敬在电视媒体前的姿态，倒也相信了卖信息并不是他的受益，消息最多也就卖个几万块钱，对于方志敬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可民众不这样认为，在黄志飞刻意渲染下，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大家惶惶不安之后又迸发了极大的愤怒，骂犯人，骂公司，也骂监督不力的政府部门。民怨四起，政府慌忙着手打压这个出头鸟。墙倒众人推，一时间，吉利以前的那些侵权官司，甚至十几年前，方志敬跟李寻的恩怨纠缠，全都被挖了出来。这回，瞒也瞒不住了。李寻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家里，那天他难得休息，李思琪小朋友一蹦三丈高要看动画片，他跟朱韵就坐在沙发里陪他。方志敬出现在动画片之后的新闻里，他一边看着，朱韵在旁给他讲了黄志飞他们的计划。 他们之前没让我告诉你，怕影响你现在的工作。 李寻目前的项目研发正是关键的时候，经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李寻看着新闻滚动，一直没有表态，等下一季动画片开始的时候才低声笑道， 你们可真能折腾。 方志敬知道这是飞扬的手段，他没办法，只能再让高建宏去求李寻，可惜高建宏这次没有再配合他。事实上，高建宏这些年没太管吉利的事，他鬼门关转过一圈后，一切看淡了很多。他跟吴珍前年离了婚，到现在也没有再娶，在公司挂着名，到处游玩。方志敬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亲自找上朱韵讲。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